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开场曲来的王心凌带来的乌萨乌萨，而乌萨的意思呢，其实在土著部落当中是意味着加油打气的意思。那么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为你开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状态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我们。

自 Dream 邓紫棋带来的 What Have You Done 啊，这样的一首歌也是在他去超市里面买东西排队的时候，看到有人对这个工人的态度不是特别好，那他会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事情，所以呢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去批判那些，或者说去抨击那些啊不尊重别人的人啊。其实恰恰是这样的，因为尊重本身就是一个相互的事情，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去尊重身边的不同职业的人的话，那么很难在生活当中获得专属于你的尊重。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 点你的平衡点，总爱往不快乐的一边线。你给我的那张地图已经没有快乐的路，好不好我就转身拨个电话向你问个清楚。天黑了路不很清楚，天亮了这一步算大雾，看不清风景的面目，我该踏出哪一步。我已经没有后路，只是你的帮助，我的天空一天比一天比你更模糊。我想你一定比我清楚，我已经没有后路，只是你看不出。我想我不能再装傻一点，瞎了眼边却看不见我的蜕变。 girl, 아이 눈만 뜨면 네 생각 전하게 나 사실 너 하나밖에 안 보여 말해봐 맘에 내가 말해봐 잘 있지 않았는지 말해줘 내게 말해줘 말해봐 뽀빠뽀 주변 사람들은 말은 내가 너무 자극해 이 세상에 그런 사람 어디 흔들이냐고 그걸 몰래 그녀 몰래 시기하며 하는 말 내가 불렀다면 이건 그대 뜨리치는 거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내가 내가 내가 먼저 내게 내게 내게 빠져 빠져 빠져 버려 baby Shorty shorty shorty shorty 눈 예쁘셔 부셔 부셔 숨이 막혀 막혀 막혀 내가 미쳐 미쳐 Yeah.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那么在本周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咖啡提神这件事儿，怎么喝会让你的咖啡感觉更好呢？给各位分享一个小窍门啊，就是在午饭过后，很多人会选择喝咖啡来提神，对吧？那么为了应对繁忙的工作，应该怎么做呢？在午后喝完咖啡再小睡一会儿，这样呢会达到1+1=2的提神效果。为什么呢？这个之前咱们说过的啊，腺苷使人疲劳，而睡眠呢是天然的腺苷清除器。人在睡15到20分钟的时候呢，睡眠比较浅，而醒来之后不会有不适的感觉，同时腺苷也能够清除一些，这样的话醒来的时候就得到提神的作用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咖啡呢起作用的时间也恰恰是在喝下去之后的15到20分钟，所以这两个结合到一起，又午睡了，起来之后呢咖啡刚好起作用，提神效果就是1+1=2，非常完美。 Paper walls, side by side, still together we're apart. All these years, the high and lows, all we know is us, now we can't let it go. Woke up on my drunk, got a feeling we ain't done. Cause anywhere you run, no one's gonna know you better. Cause I was your first one, back when we were so young. Oh, you can go and have your fun.We'll still wake up together. Yeah, yeah, yeah, yeah, I'll stay, yeah, yeah, yeah, I'll hold you every day, every day. I'll wait, yeah, yeah, yeah, I'll stay, yeah, yeah, yeah. 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双手来去种下，我走了 的离开家，故乡再没有水和秋，只剩下匆匆拉去仲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懂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又没得到，沮丧了三秒，但尽力之后，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走着超市明星上马拉松长跑。 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呐喊，不愿沦为尘埃。年轻难免 什么办法？两不惑，老马大难。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为什么我要去晒太阳，我要去学游泳，冲浪板要单手来扛，还不是因为你喜欢阳光男孩，要我奔放在海浪上逆流飞奔，我学过来的，要我学游泳晒太阳，因为你说太热，热闹的小你我在自己童话世界，你说不是的话怎么叫公主，看来这位公主病得好像不行，哭着说